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59集，真正的嬉戏是时值半夜，秦放的车子在山脚慢慢停下，车灯一熄，浓重的黑暗铺天盖地而来。秦放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山，地图里喜欢笼统地点出山系山脉的名称，殊不知每一山系万千山形，行经不同的地，不同的河，都会有不同的名字的。他不知道这叫什么山，当地的老人也说不清楚，只是说， 哎呦，小兄弟，你要去深山老林呢？ 深山老林，没有具体的指代，但每个人都了解它隐含的意思。传奇话本里，无数诡异的故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连小孩子都知道，深山有鬼，老林藏妖。山风凛冽，遥遥传来让人毛骨悚然的怪异声响。仰头望过去，巨大的山形遮住了大半天空，高处的树影都像是野兽身上附着的皮毛，飘摇的肉眼机不可察。秦放先想去掏打火机，忽然又觉得似乎与此情此景不符，他摸出了车前屉里备着的防潮火柴，哧啦一声划着，轻微的硫磺气泛起，细长的火柴梗头上冒起了一簇小小的焰头。秦放用另一只手拢得罩住，慢慢地把燃着的火柴梗移向了什么点着。八卦黄泥灯，灯点燃了，直直的一脉火焰向天，风再大都移动不了分毫。只在秦放把手中的细密发丝凑过去时，才忽然跃动了几下，然后那火焰慢慢的分成了两脉，一脉意料之中的向外，那代表西厨，而另一脉遥遥指向了面前的深山。秦放走得很辛苦，这山上少有人来，坑洼不平，地上的落枝积了半尺多厚，又有绕足的藤蔓露出地面的枝根，稍不留神就会被绊一个跟头。走到半山腰时，甚至看到了几座清朝时的土坟，足够落魄，也足够寂寞，的确像是司藤会来的地方。再往前走，已经没有路了。这一片应该被雷击火烧过，到处都是拦腰横断的树，有互相倒在一处的，也有斜搭着靠在临近树上的，经年累月都是荒草疯长，绿苔横生，最底下不是积水就是烂泥，感觉连脚都迈不下去了。八卦黄泥灯的两脉火焰，一脉依然向外，而另一脉不再指向。那另一脉火焰颤颤巍巍地左右晃动着，像极了指南针被磁场干扰，漫无目的的四下乱转。秦放叫了一声， 司藤，司藤，司藤，司藤。 起先并没有动静，也没有回应，但是慢慢的，秦放听到了一种声音，类似于抽身根芽，又像是树木舒展筋骨， 折折萧萧，听来分外清晰。秦放回过头，夜色里树影逐渐有了变化，原先拦住了去路堆积靠拥在一起的缓缓向两边分了开来。秦放笑起来，忽然想起当年在荣榜时，司藤为了进入沈银灯的老巢，也曾借势周遭的林木。那时候司藤额头抵住树身，也不知道喃喃说了些什么，接下来周围的树和藤蔓就都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向着一个方向弯斜延伸，几分钟的功夫就在悬崖之上搭出了一座藤蔓树枝编成的小桥。这一块林地的深处原来还藏着一棵几人合围粗的老树，树冠低垂，像是房屋的顶。司藤就坐在树下，正抬起头看秦放，眼睛亮得像是揉了碎钻的星，犹豫忐忑却又如释重负。秦放原地站了好久，才慢慢地走了过去。司藤说， 听到你的声音还以为是在做梦。 秦放在司藤身边坐下，把那盏八卦黄泥灯放在脚边。 我以为你会想，这秦放这么讨厌又爸爸跟来了。 司藤笑起来，忽然觉得在很多事情上他其实挺对不起秦放的。最初见到时，秦放并不想跟着他，是被他半是恐吓半是利诱留下来帮他办事，每一桩每一件他都尽心认真，并不敷衍于他，也没有阴奉阳违。在荣榜，自己怀疑他跟沈银灯之间有猫腻，一怒之下要赶他走，再后来不了了之，如此反复无常，秦放也并没有一句抱怨。直至后来和白鹰两败俱伤，心灰意冷之下化形归山，这世上惦记他牵挂他为了他东奔西走的也不过只有秦放一个罢了。 西西呢？ 我找了一对心地很好的夫妻，他们收养了西西。 司藤没有说话，秦放深吸一口气， 我知道你把西西托付给我，一心想让我带着西西，但是 那时候秦放在跟孔京华的交流之中，他已经大致的猜到司藤应该是再次分体了，但是孔京华却摇头说， 我也是妖，我知道半妖显像是怎么回事儿，这并不是半妖分体。 半妖是两难之下无法抉择，妖的属性使然，悍然分为几乎势均力敌的两部分，倘若和解不成，就只能做生死厮杀，譬如司藤和白鹰。但是这一次司藤控制了一切，换了是之前的司藤，一心想着复仇，想着重新成为妖，他身上是不会有西竹的。关于西竹，秦放想了很久，西竹到底是谁呢？毫无疑问，西竹是司藤的一部分，是有了感情之后司藤内心深处苏醒的那一部分，失去的无法弥补的童真时代，干干净净的身世，手上没有沾过洗不掉的血，笑容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心事。 秦放，你有理想吗？西竹就是我的理想，是我美好的愿望，或许不只是这一世， 或许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被秋山折磨的时候，掩去本心，大肆杀戮的时候，细竹已经在我心底萌生了。 是啊，就好像只能站在黑暗里的人，想的最多反而是在白昼的日光下肆意奔跑，到不了的地方，得不到的人，永远弥赌珍贵。司藤当时让孔清华给秦放带话。 秦放，照顾好西西，西西需要你的。 秦放说得很慢。 其实西西没那么需要我了，你什么都为他安排好了，他那么好，无忧无虑，应该在最幸福和睦的家庭里长大，跟着我做什么呢？像我这样整天都不开心，不是好的榜样，西西跟着我会长成林黛玉的。 司藤微笑。 那孔金华呢？他同意你把西西带走？ 秦放也跟着笑了。 其实你早就料到了吧，孔金华看到那个一直被自己当成女儿的西竹其实是司藤，哪里还敢继续抚养她？但是你说了要送她一个女儿，她又不敢把西西给扔了，我带走西西，她就差没给我磕头了。 那西西呢？西西舍得离开你？ 哎，西西什么都好，就是太没良心了，看到长得周正的小帅哥就把我给忘到脑后去了。 那你呢？怎么又跑来找我了？ 因为你曾经跟我说过，人活在世上得有个目标，有个奔头，你的梦想是西西，但是你把他留下了。 司藤没再说话了。秦放说的没错，囊谦复活那一次，司藤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二三四五，每一件事情都刻不容缓。但是这一次，自己留下了西竹之后，他忽然觉得天地茫茫，哪儿都可以去，又无处可去。无欲无求，或许是高人梦寐以求的状态，但对普通人来讲，至于一场灾难。有句话说得挺贴切的，活着就该操心，无欲无求永无烦恼的，那是死人。秦放说， 你说你不需要我，西西才需要我，可是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陪在你的身边更重要。你把好的都留给西西，自己带了太多负面的东西离开，又跑到这样一个深山老林里，整天这么坐着，长此以往会精神分裂的，俗称变态。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